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崔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传达宝贵的信息。今天的正道呢，是我们这次培灵会的一个系列讲座其中的一个。今天的这个正道题目是如何面对人生的损失。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崔牧师。 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有机会来到 Madison 跟各位弟兄姐妹一些交通。我们开始看神的话语以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丰盛，也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来纠正我们里面错误的观念，让你自己今天的名你被高举。我们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我在主日学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人生是充满了损失啊 losses。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损失，有一些是物质的，有一些不是。但是这个月教会我们替这个周平姐妹做追思礼拜，她的丈夫跟女儿可能在面临了他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损失。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2006年，他从2006年以后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2006年当我们搬到 St. Louis 的时候，这个他一个人去 Home Depot 买了木料，然后在我们这个 garage 里面，在车顶上，车子跟天花板之间呢，他搭了一个木头的架子，很大的一个架子，可以存放东西。因为我们是一家五口，包括我的父亲在里面，住在一个3个 bedroom 的 condo 里面，放地方的东西很有限，所以他搭了一个架子。可是短短的3年以后，他已经出去走路需要带个拐杖。就算在我们社区里面出去走一走，他要带个拐杖，因为他在搭那个架子的话变成不可能的事情了。他失去了很多的自由，行动上面的自由，因为身体老化的缘故。但是上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家的在去年10月的时候，这个邻居的这个 condo 着火，这个火势也延到我们家里面，结果损失了很多。所以我们人生是充满了各种不同的这个损失。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美国的经济情况还是不好，我们有 recession， 经济不景气。那这个经济学家说这个 recession 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因为这个股票市场已经恢复了，这个全美国的这个 GDP 已经在继续往上走。可是很多人说，我要对你来讲可能是过了，可是对我来讲还没有。现在失业率还是很高，全美国的失业率大概是差不多快要10%，大概9.6%左右。以前呢，经济萧条以前，不景气以前，失业率大概5%左右。所以很多人他在这一次的这个经济不景气里面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这个损失。很多人他们的退休计划，他们的 401k IRA 等等损失了很多。那对那些快要退休的人来讲，这个损失更大。在神学院里面，我碰到看到一些教授，他们已经是60多岁了，再过几年可以退休了，结果这次经济不景气的结果，他们退休金大概有的是1/4不见了，1/3不见了。那对他们这个马上过几年就要退休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整个美国我们看到这个房屋市场大跌。我以前住在这个 DC area， 以前住在 DC area， 我们那里的这个房价已经跌了1/3左右。每一个屋主都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那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里面，经济学家说美国整个国家失去了10 million 的这个工作，10 million 这个工作。 那有的人估计说美国要恢复到以前的那一种失业率的话可能要十年，最少要十年，而且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因为有一些工作它一旦没有了，这个工作可能将来就是移到海外去了，不再回到美国这个地方。美国有很多的工业以前是很丰盛的，可是后来没有了，钢铁业、纺织业等等，很多制造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说，到底这次的我们的这个 recovery 是不是 jobless recovery？ 现在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我们这次的这个经济不景气，是不是个 double dip recession？ 稍微好转以后，然后又往下跌。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大的环境之下，我们人很容易得到忧郁症 depression。所以现在很多学生毕业的时候找工作，马上面临这个困难。大学生研究员也好，毕业的时候工作不好找，因为很多很有经验的人在那边竞争同样的这个工作，我们里面的这个忧虑 anxiety 会很高。那这个 anxiety 对我们来讲会有长期的这种生理上的这个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情绪的这个影响，我们容易生病，我们可能会得癌症，可能更多的这个精神 nervous breakdown 精神分裂，家里面可能更多的暴力，社会里面更多的暴力产生，自杀等等。97年到98年的时候，我个人开始读一些营养学的书，那时候身体不好，所以自己想办法读一些书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些。营养学的书里面就让我看到，就是说这个说讲人的这个病啊，70%是情绪，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情绪一不好的话，影响你整个内分泌失调的结果，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最后这个人就生病。那情绪的问题的话是很难控制的，如果你情绪低落，忧郁症，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你不想得到忧郁症，可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怎么办？今天我们人生是活在一个充满失落的损失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人生的损失？有一阵子，大概几年前，这个我看到这个房价一直在跌，哇，像这个电梯往下落一样。Free fall， 会我拉我的孩子来，我说你看到这个 curve 没有，这个曲线没有？我说你们的大学学费已经没有了，我你们预备大学学费已经没有了。我是长期以来，我每天晚上看两个晚间新闻，在这个网上可以看，很快的，15分钟可以看一个 evening news。那你每天晚上你去看到这个 depressing news 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情绪。今天有很多事情是超过我们控制范围以内的，掌控范围以内的。我们家是希望明年暑假的时候就搬家，然后在一个下一个牧养的教会的这个侍奉的工厂那边定居下来。那如果要搬家的话，就要卖我那边的 St. Louis 的 condo。一看的话，哇，我们那边很多的房子一年都卖不出去，大家都在杀价，他们家还卖不出去。所以这些东西都会使得我们情绪很低落，我们想改变我们的心态，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能力。那今天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一切？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在这一次的经济萧条里面你一分钱都没有损失的话，那你的态度会怎么样？这个对你的心态影响是什么？你说你可能说那我就很高兴啊，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前一阵子有一个牧师他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人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那如果我们人没有拥有任何东西的话，我们不可能失去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个圣经来看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面对 人生的各种不同的失落。我们刚才读的这几段圣经里面，第一段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一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在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讲的。他在外面讲到一个有一个很没有礼貌的年轻人打断他的讲道，哇，赶他干什么？那个年轻人要他耶稣来做他的家庭的法律顾问，处理遗产的问题 inheritance law。 那他要耶稣来帮助他们分家产，那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来警告，叫他不要贪心。那我想耶稣趁着这个就机会，讲到讲了一半，那个那篇讲稿就没有讲完，然后马上耶稣开始机会教育，就讲了这个比喻。那路加福音里面这个比喻讲到一个财主啊，他的这个田里面收产很丰盛啊。我在这里我读的是这个新译本这个版本，新译本这个版本，你看第十六节开始，这个财主的思想里面有两个字常常出现的，这个字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我的，我跟我的。你看第十六节，十六节说，有一个富翁田地里丰收，他自己心里说，我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这个出产了，就说我要这样子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好东西，足够的多年的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这个财主他的思想，他说我要这样子办，我要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这个财主的脑筋里面就是我的 mind。 这个财主他想，这一些东西都是我的。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思想。这个两岁的小孩子在一起玩玩具，那个小孩子就抢回来，买，这是我的，你不可以碰，我爸爸买给我的。那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我们读书回来成绩单，哎，妈妈，这是我的成绩单，妈，我的，你看 A， 我努力得来的成果，这是我的。那我们出去上班赚钱啊，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这是我为了很大的努力赚来的这个钱 hard earned money， 我的银行账户啊，这是我这个月的 statement， 那里面有多少钱。我买个车子啊，签这个 title， 签完了以后到了这个 DMV， 过户手续办完了啊，这个是我的车子，这里有一个新的 title， 这个车子是我的， no lien， 没有贷款，全部是属于我的。然后我们去买房子，哎，然后你谈完价钱以后，等等，有一天到了这个过户手续，啊，这个 estate 的这个 company title company， 然后买主卖主在那边签字，他们搬出来一大叠东西，这么厚，给你解释这个东西签，签了40分钟以后，然后最后这个签完了，你握握手 ，congratulations， 恭喜，这个房子现在是你的。所以我们从小我们就学习，这些东西是我的玩具，我的钱，我的车子，我的成绩，我的工作，我的房子等等，是这样。然后我们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各种不同的不平衡的事情就发生了。可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能够拥有这些东西吗？诗篇24篇，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诗篇24篇第一节说，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界上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圣经说，这一切全部都是属于耶和华，是上帝的，是神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神创造了宇宙天地万物，他所创造的就是属于他的。我们刚才读的最后那段圣经诗篇50篇8-12节， 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态度心态哲学思想是错的，上帝在纠正他们。第八节，诗篇五十篇第八节，上帝说，我不是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的面前，我不是从你的家中取公牛，也不是从你的羊圈中取公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鸟我都认识，田野的走兽也都属于我，如果我饿了我也不用对你说，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上帝能够这样子讲，是因为他是创造的神，上帝在他所造的这些东西里面，上帝有绝对的拥有权，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创世纪第一章的重要性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忘掉。有一些人研究创世纪第一章，他在研究这个创造的次序，到底这个一天是24小时呢，还是一段时间？可是这个不是创世纪第一章最主要的 point， 最主要的一点不是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最主要的一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宇宙有一个源头，这个宇宙怎么来的？是上帝创造的。那既然是他造的话，这个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把哪一块地赐给哪一个民族，他有绝对的这个主权。所以我们这个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以为哦，只有我那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那个是神的，另外十分之一是十分之九是我的。No， 不是的，不是，整个宇宙都是属于神的。今天你写了一本书，啊 ，copyright， 有版权。如果你写一个软件，你可以出去开个公司卖这个软件赚钱。你画一幅画，你是画家的话，你可以去卖这幅画，这是属于你的。那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呢？这一切就是属于神的。好，那现在一个很基本的数学问题啦。如果宇宙万物、天地万物都是属于神的话，那这里面有多少是属于你跟我的？这个不用微积分 ，OK， 我来回答。这个八年级的小孩子也可以回答，答得出来。那如果你跟我没有真正的拥有任何东西的话，那我们可不可能会失去这一切？就不可能失去这一切了。好，那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好过很多？好，所以那为什么我们脑筋里会有这个思想，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呢？不论是我的成绩也好，我的学位也好，我的房子、我的车子等等，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会有这样子的思想呢？因为我们人堕落了，我们人堕落了，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们本人只是本来当初按照上帝所造的，我们是一个管家，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代替上帝，被上帝委托来管理其他的被造物，结果我们从管家的身份变成资本家的身份。我们开始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我们认为这是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其实我们是在上帝之下，代替他来管理其他的被造物。我们这个错误的思想是因为我们堕落了，我们从管理权变成拥有权，这是人要取代上帝的这个结果。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你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人要取代上帝应当有的地位。我们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我们人要取代上帝的地位。上帝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律法，上帝是宇宙的律法的颁布者 ，give us laws。可是人要自己立法。哦，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有这样子讲，可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我的经验认为，我的判断认为应该这样。人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律法，我们人只有执行上帝律法的，我们这个权柄，我们没有立法的 create new laws， 那一个人说圣经是这样子讲，基督徒圣经说，可是我有我这个看法，我的经验，我的过去的，我过去怎么样，这个是人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上帝宇宙里面只有神在掌管宇宙万物，他有能力控制掌管这个宇宙万物。那人堕落了以后呢，人要控制这一些，对某一些人来讲特别有这种试探，要控制他周围的环境。所以中文的环境失控的时候怎么办？哇，那些人就失去了这个，就 go crazy berserk， 然后这个血压就嗡嗡嗡这样子上上去了。有一些人有一个 strong need to be in control。如果你做个个性分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哪一些人有。如果当我们一定有这种欲望，我一定要在掌控我的环境的话，我们是在做神当做的事情。这种生活是很累的，很累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试探的话，你可以跟上帝写个辞职信，我现在要停止扮演上帝的角色，我只负责我那一个部分，我该尽的责任我尽了，其他的这是你的负责范围，不干我的事，我要去睡觉。上帝是全知的，我们人的知识是很有限。可是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会认为我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有时候我们不知道。911事件以后，有的人说为什么美国现在那两个栋楼结果恐怖分子飞机飞进去把那个楼给毁掉了，为什么？因为等等的，因为这些原因。圣经里面有一个书叫约伯记， OK， 约伯受到患难，他有三个读辅导学的，这个不知道哪个学校毕业的，大概不是 UW， OK， 这个辅导学的朋友跑去跟约伯讲，你有这个患难因为是你得罪了耶和华等等等等等等，不是，我说他，可是他们说我知道你是，约伯说我不是，他们说你是，约伯说我不是，整个约伯记大部分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 OK， 对，最后上帝出来讲话，上帝说你们三个胡说八道，赶快找约伯替你求情，不然的话 big trouble， 问题很多。上帝是全知的，我们不是，上帝是掌控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帝有立法的权柄，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执行上帝立法的权柄。所以那上帝也只有上帝能够掌管整个历史，只有上帝有这个权柄，有审判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人却取代了上帝，我要来代替上帝来做审判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所有的 facts 都没有搞清楚，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很多角度我们根本没有去考虑过等等。所以这个是人堕落以后的这个结果，人取代上帝扮演一些角色是只有上帝唯独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财产上有损失的时候，我们这个失落的心情特别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财产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给我们带来某一种程度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失去这一些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安全感失去了。关于安全感呢，这个雅各书有一句话，你明天是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不知道，你明天是不是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不知道。那你为这个很多不该忧虑的事情你忧虑干什么？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办法来掌握的话，为什么我们为生命以外的很多事情去忧虑呢？我不是说人没有该尽责任的本分责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我来负责的，我不能掌控的。那今天我们赚的这个钱，我们所赚的这个钱，是不是我们劳力所换得的事？那可是到底这个是不是属于神的呢？是的。有的人问，那智慧产权呢？ Intellectual property 啊，这里有没有学法律的搞这个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如果我写了一个软件 ，OK， 我写了一本书，画了一幅画等等，我发明有专申请到专利，这个是不是属于我的？啊，本来不存在的，现在存在了，这个是不是属于我的 ？OK， 啊，这个的附近有一个公司叫 Epic， 对不对？写了很多软件，赚了很多钱，哇 ，building 开得很大，很漂亮，我去那边看过。那这个软件本来没有，那我现在写出来，是不是属于我的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有智慧？因为我们里面这个灵魂，我们的思维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今天我们去发展软件的时候，我们用的大脑，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所使用的时间空间，我们用的物质，我们所使用的电脑，这个都是神创造里面出来的。我们智慧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们的大脑使用出来制造这一切，我们的大脑也是上帝所赐的，上帝所造的。圣经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子讲，圣经提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个人蒙恩呢，都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俘虏，把赏赐了给人。今天我们运用上帝给我的智慧、才干等等这些东西创造出来的东西，还是最终来讲还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角色只是在宇宙里面扮演一个管家的这样一个角色。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有什么讲的话有什么意义呢？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神给人的这个使命就是代表他来管理海，这个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犬、全地的动物。人堕落了以后，我们该管理的东西，结果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我们应该管理的东西，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拜金主义就是人成为矿物的奴隶。所以圣经说，罗马书说，人堕落了以后，他们是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的造物的主。我们人成为物质的奴隶，我们人应该是管理工作的，结果成为工作的奴隶，工作狂 workaholism 的这一切，这些东西来掌控了我们。那今天福音不只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并且上帝透过福音来重新 reorder 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 priority 搞对了。我们 priority 搞对了。有一个 CEO 他这样子说，他说 we got it all wrong， 我们搞错了。 OK， 他说 we love things and use people， 我们喜欢东西而且我们是使用人，我们爱东西而使用人，我们应该是爱人而去使用东西，就是这个。那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按照这样子的这个 order 去 run 了？那公司把你给裁掉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这个人失去工作以后，他的家庭儿女会有什么影响等等，没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堕落以后的这个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有真正的这个自由，我们成为被造物的这个奴役。那今天上帝要给我们这个自由，透过福音给我们这个自由。我们人本来是过得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去侍奉别人，这是上帝算创造我们的时候的光景。今天我们人过的是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然后我们要控制别人，控制别人。很多时候这个控制从哪里？从结婚的时候开始。哎，所以有的女孩子说，这个爱情力量很伟大，跟她结了婚以后会修改她这个个性，重新塑造这个人。二十年以后发现 失败，改造失败，改造失败，这个个性结婚的时候是这样的，二十年以后还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一个错误的思想观念，这是人堕落以后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今天耶稣拯救我们，死里复活，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来重新过的神当初创造我们，我们应该过的这样子的这个生活。那今天我们遇见财产上的损失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啊，叫 John Wesley， 很有名的一个人。这个人出去外面讲道很多。有一次他讲道的途中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家里的仆人来报个信息给他，他说 Wesley 牧师啊，你的家里着火了，你的书被烧掉了。家里烧光了， Wesley 在那边继续写他的讲章。他的仆人说，你有没有听清楚我跟你讲什么？你家里着火，东西烧光了。这个 Wesley 他面不改色，他继续搞他的讲章。他说什么？他说 That's one less thing I have to worry about。 我又少了一件要需要我担心忧虑的事情。所以赏赐的也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如果今天你是管家的心态的话，你面临这个损失的话，对你的情绪我知道是会有影响的。我们是人，可是会好很多，好很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去银行存钱呢、那个出纳员会不会因为你存进钱觉得很高兴？有没有？或者是你提款的时候把你骂一顿，有没有？没有，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个钱不是他的 ，OK？ 你存也好，不存也提钱也好，这个钱不是他的，不干他的事，他只是负责那天晚上结账的时候，把这个账那个对得起来，他就可以下班回家了，天下太平。啊，今天你损失的时候，那你这样子去思考，我是那个上帝开的银行里面的这个 teller，OK？上帝有权利来支取支配这一切。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学习要学习的事情。我们人堕落了，我们堕落以后，很多错误的这个观念，神慢慢的在纠正我们。OK， 我们可能一辈子要学这个功课，不过最起码我们有一个真理的根基。OK， 我们有一个 sane 的方法或者角度或者思想框架来看我们人生所面临这些损失。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拯救的这个一部分。所以今天上帝透过圣经给我们一个框架，一个从圣经的角度，一个思想的框架来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神给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今天面临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种失落的心，里面很多的苦毒、灰心、沮丧、失望等等，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带着一个错误的框架来看事情，有个 wrong perspective。 那这个框架是从哪里来的？从这个堕落世界里面我们学来的。所以有台湾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什么无毒一身轻啊，是不是？我们不只是身体里面有吃东西，里面吃了很多毒进去，防腐剂啊等等啊，人工色素等等，我们这里面也有很多毒要排掉。Okay， 我们从世界里面错误的堕落的世界里面学了很多东西，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在我们脑筋里面。那上帝今天透过圣经来慢慢的纠正我们里面这个错误的思想，释放我们，把我们从这个错误的世界观里面、错误的价值观里面给拯救出来。愿神自己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愿你自己常常来提醒我们，这个宇宙万物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只不过是你的管家。愿你帮助我们一生怎么样以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损失。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